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1集。向来高傲惯了。项目最终结果出来 ，M 周2月25号白天举行闭幕式，一堆发言，还有 M 周的采访。秦冉这一组作为第一名，还是史上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对，肯定是各个媒体教授一行人重点关注的目标。 M 周这边闭幕式走完，还有国内一轮采访，秦冉向来不耐烦走这些，让叶师兄还有楚恒去应付闭幕式，他还是停留在房间研究马修给他的资料。马修给的资料是当初 F 周的来龙去脉，包括地下联盟所处扮演的角色，这么多年马修能查到这些也理所当然。秦冉坐在电脑面前，伸手翻完这些资料，眸色平静地站起来，从大厅里拿出了一个打火机出来，烧了这些资料，又把灰处理干净。处理完之后，他才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，9:30。秦冉直接把电脑装起来，拉链一拉，拿着背包就出门了。刚到电梯口，手上的手机就响了一下，秦冉随意看了眼，一个虚拟号码，是马修。他一手按着电梯，另一只手拿出耳机塞到耳朵里，按了一下变声器。什么事？ 你为什么帮我？ 因为程俊的话，马修思考了好几天才联系了秦冉。 Q 之前在国际上也出现过，完全是化身正义的那种出现，所以对方忽然帮自己，马修找不出来原因，只能判定 Q 是个跟其他势力丝毫不挂钩的正义人士。可现在程俊说秦冉就是 Q， 马修的视野就开始模糊了。秦冉他也有交流过，一是对方太年轻，二是对方是 F 州的一个熟人。秦冉看着电梯的楼层，闻言挑眉道： 为什么忽然这么问？ 两人合作也有2年多了，马修从不打听他的事。 没事。 手机那头，马修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他看着前面的落地窗，直截了当地开口： 程当家告诉我，你就是上次被我抓起来的人，我想找你求证。 马修也不想跟 Q 兜圈子，他知道自己玩心机肯定是玩不过程俊的，他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程俊忽然不针对他了。有问题就问，马修向来言简意赅，猜来猜去不是他的风格。秦冉这边电梯门打开，他脚步却没有迈出去，只站在原地，觉得自己有可能听错了，淡淡开口： 你再重复一遍。 他语气明显不对，马修也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。秦冉这次没有回马修，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外面，把电话挂断，然后冷漠地扯掉耳机线。这会儿大部分人都在参加闭幕式，外面人不多，程俊的车停在路边，车窗开着，眼神好，看到秦冉过来他就从车上下来。程俊对秦冉很了解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不对劲，那双眼睛又清又冷的。程俊先自审了一下，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才试探地开口： 比赛出什么问题了？不会啊，我听他们形容的，你们这次厉害的不行啊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不远处的研究院门头上的五面旗子，下巴微抬： 你看。 你跟马修说什么了？秦冉双手环胸，似笑非笑地询问。程俊微微眯眼，瞬间回想到跟马修的对话： 你没跟马修坦白你背后帮他的事。 程俊细数里面的弯弯道道，眉头拧起，他也有点服气。 那他这么轻易地放过你？ 毕竟当时连顾惜池这个马修的救命恩人都没有劝动马修，程俊觉得也只有 Q 能让马修收手了，其他人都不行。他神机妙算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算错过，所以才干脆利落地在马修面前摊牌。现在秦冉告诉他，他没有说出来。秦冉觉得事情越说越乱了，他脑子一片乱七八糟。你去搞定他，我找秦影帝去。明天下午要回国，国内还有一波采访，三月初还有继承人仪式。秦冉头大，马修肯定能猜出来。 我现在送你过去。 程俊手摸摸鼻子，一句其他的话都不敢多说，默默地将车开到了秦修成的影视基地。秦修成拍的是大片，又是好几个主角情节，他的戏份一向很满，只有今天抽出了半天空闲。秦汉秋明天也要同秦冉一起回国，所以今天来看秦修成。他到的时候，秦汉秋跟秦玲也刚好到达，一行人站在路边等秦冉。M 州并没有什么人认识秦修晨跟秦冉，他们大大方方的，没有任何遮掩。 小程，你也来了。 秦汉秋首先跟程俊打招呼，十分随意。秦玲也叫了一声程大哥，只有秦修晨跟秦管家两个人不太自然。程俊倒是大大方方的，叫了秦汉秋叔叔之后，又叫了秦修晨秦叔叔。秦修晨面色沉静，他看着程俊没有说话。他跟程俊同辈分，一开始知道秦汉秋口中的那个小程就是程俊之后，他并不看好，毕竟程家那位玩票是全程公认的。尤其是欧阳家跟秦四爷有交流，秦修成知道欧阳威对程俊的心思。欧阳威还是129的人。眼下程俊跟着秦冉叫他叔叔，面色虽然淡，但他那表情却很真诚。秦修成顿了下，能让程俊露出这个表情的，看起来不是玩票的。秦修晨心放下一半，心底略微点头，他收回目光，才跟程俊打了个招呼，并询问秦冉： 冉冉，竞赛怎么样了？ 这几个人都不混 M 州物理界，自然不知道物理界跟国内研究院已经翻天了。秦冉心思也不在物理这里，只想着马修的事情，十分头疼，随意开口：还行吧。 那就好。 秦修晨带他们逛影视基地，让秦冉多拍一点照。他知道秦冉一直热衷于古建筑，偏头看秦汉秋。 今天小林舅爹没有一起来？ 没，他们有事还要一会儿。 秦汉秋看了看时间，秦冉把手机给程俊，让他去拍照。他把风衣的帽子扣上挡风，跟在他的后面指点江山。程俊就拿着手机把影视基地全都拍过来，拍完之后才跟秦汉秋等人道别，回去处理马修的事儿。 哎，小程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啊？ 一行人找了个酒店，秦汉秋看着程俊开走的车不由一顿。秦冉低头看着群里江院长说的转发获得金牌的事，点进朋友圈按了转发，一瞬间就获得了十几个赞，他就退了朋友圈。他不饿。 是吗？ 秦汉秋收回目光，不太相信。几个人进了包厢，坐好之后，秦管家才看着秦玲： 小少爷，你那天太冲动了。 怎么了？秦冉抬头，秦管家连忙解释： 就是唐老先生知道小少爷天赋不错，想让小少爷留下， 也可以让那位唐小姐跟小少爷交流。小少爷直接拒绝了。 拒绝没事，秦管家也不想他们有什么联系。但是秦玲没有怎么给那位唐小姐脸，跟秦冉一样十分冲的性格。秦管家有些担心以后秦玲的为人处事。 不过听那些管事说，那位唐小姐是个黑客。 秦管家皱眉，他看向秦汉秋，迟疑了，还是没有开口。倒是秦修臣，他看了一眼秦汉秋，沉吟片刻，指尖敲着桌子。 二哥，以后那唐家能没有来往还是没有的好，认个舅老爷就行，其他的不要管。 秦汉秋点头，除了舅舅，其他人他也不喜欢。 啊，好。 唐家大少爷在一楼，门外老李匆匆进来。 大少爷，今天不跟老爷一起去跟秦二爷吃饭？秦家人基本上都齐了。 他礼貌地开口询问。 不了。 唐家大少爷看了看手表，摇头道。 今天二弟回来，我等他。 他说的二弟自然就是陆之行。陆之行除了过年，其他时间基本上就不回来，有时候过年都不一定回来。他一回来，唐家上上下下忙活起来。老李能理解大少爷的做法，他点点头，然后看向几位管事。几位管事自然想见陆之行。至于唐青，他从头到尾连头都没有露，他向来高傲惯了，除了陆之行没把其他人当回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